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 That's really small、今天我们要听的是纳米技术。那么纳米技术呢，简单来说就是微观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东西。好，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会咨询询问的意思。那课文中说 Now you wanted to consult me about your class presentation on nanotechnology， 也就是说你会向我咨询。好，这个 consult C-O-N-S-U-L-T 它比这个 ask 更加的正式，更加的有学术色彩。第二个单词是 assume A-S-U-M-E， assume 就是我认为，主观认为的意思，也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据，我觉得就该怎样的时候就用 assume。 课文中说 Should I assume the other students don't know much and give them a kind of general introductionShould I assume， 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去认为呢？啊，它比这个认为呢更强调的就是没有什么基本的依据，它去 assume。 第三个词是 chronological C-H-R-O-N-O-L-O-G-I-C-A-L， chronological 就是按时间顺序的，通常呢你会按照一个什么顺序去排列东西就用 inChronological order， in 什么什么 order， 就是以什么什么顺序。那我要是说按字母顺序排列文件呢，英文应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 in alphabetical order， 就是以字母顺序。那么说起来 in chronological order 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远及近，一个是从近往远。那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写简历是应该以你最近的工作往前推，比如说先写2018年2017年，然后写2016年2015年，然后往前推到2000年。啊，这个其实就是一种 chronological order。 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你从毕业开始写，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从00年一直写到2017年2018年。啊， 哎，我知道这个 chronological 啊，跟它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词叫 chronic、慢性病啊 chronic disease。 对、 也是长时间的一种病啊。 对，所以老好不了。 哎，所以 chronic 呢，它就是跟时间有关系，往往是很长一个时间的。 好，那接下来再说这个 alphabetical order 也是。好，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在排文件的时候按字母顺序排，我默认呢就 I assumed it should go from A to Z，从 A 排到 Z。 Unfortunately, the alphabetical order that actually was from Z to A、这个我看到的人家分类的时候是从 Z 往 A 去排、从 Z 到 A， 所以这个也是 alphabetical order。 好，接下来一个单词叫 numerous N-U-M-E-R-O-U-S， 形容词，许多的，众多的。那它呢专门就是要后面接可数名词、因为 numerous 来自于 number，它是有数的。好，再往下呢是impact。 impact 这个词呢其实就是 influence， 影响，但是它更强调冲击力。这个 impact 就是它的这个影响呢其实感觉是一个引申意，因为它原意呢是冲击力。比如说你跑步的时候你需要穿那种比较能够缓冲冲击力的鞋，这种冲击力叫 impact。 Some activities Some sports like running or playing tennis may have much stronger impact on your knees. 有些运动量会对膝盖冲击力比较大，那时候用 impact。所以它比 influence 来说更有一个引申的比喻上的含义。 嗯，物理上的冲击哈， 对， 也可以用 impact。比如说小行星撞击了地球，砸出了坑， 这是 impact 啊，也是一个 impact。 好，那说完了这个词之后呢，咱们再来一个词叫 essential， E-S-S-E-N-T-I-A-L， essential 就是必须的，核心的。其实这个词呢，它可以是 important 这个词的近义替换词。When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is important, you may want to also use the word essential to describe that it is quite important。 好，再往下一个呢是 sensible，S-E-N-S-I-B-L-E， sensible 这个含义呢就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常规的，叫 sensible， 就是讲道理的，符合逻辑推理的，有道理可讲的。好，最后一个词是 modify， M-O-D-I-F-Y， modify 呢它是修改修正的意思。比如说课文中说了 You can always modify that sentence later， 你总是可以事后再去修改那个句子，这是 modify。 那我要是说咱们做俯卧撑是吧，是脚和手撑地，那如果我要是改为膝盖撑地呢，这就是一种 modified push up， 是一种经过修改的改良的俯卧撑。那也有的人说像这个酸辣的特别强的这个川菜，它呢到了别的城市以后呢就是 be modified， 就被修改了，可能不放那么多麻辣的那个调料了。 好的，我们今天先预习这些词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一段雅思的听力素材。这是一段对话。 You will hear a student called Russ consulting his tutor about a presentation he is preparing on nanotechnologyThe study of materials on an extremely small scale. Come in, Russ. Thank you. Now, you wanted to consult me about your class presentation on nanotechnology. You're due to give it next week, aren't you? That's right, and I'm really struggling. I chose the topic because I didn't know much about it and wanted to learn more. But now I've read so much about it, in a way there's too much to say.I could talk for much longer than the 20 minutes I've been allocated. Should I assume the other students don't know much and give them a kind of general introduction? Or should I try and make them share my fascination with a particular aspect? You could do either, but you'll need to have it clear in your own mind. Then I think I'll give an overview. Okay.Now, one way of approaching this is to work through development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Uh-huh. On the other hand, you could talk about the numerous ways that nanotechnology is being applied. You mean things like thin films on camera displays to make them water repellent, and additives to make motorcycle helmets stronger and lighter? Exactly. Or another way would be to focus on its impact in one particular area,say medicine or space exploration. That would make it easier to focus. Perhaps I should do that. I think that would be a good idea. Right. How important is it to include slides in the presentation? They aren't essential by any means. And there's a danger of tailoring what you say to fit whatever slides you can find. While it can be good to include slides, you could end up spending too long looking for suitable ones.You might find it better to leave them out. I see. Another thing I was wondering about was how to start. I know presentations often begin with, firs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is, and then I'll talk about that. But I thought about asking the audience what they know about nanotechnology. That would be fine if you had an hour or two for the presentation, but you might find that you can't do anything with the answers you get.And it simply eats into the short time that's available. So maybe I should mention a particular way that nanotechnology is used to focus people's attention. That sounds sensible.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next? I really have to plan the presentation today and tomorrow. Well, initially, I think you should ignore all the notes you've made, Take a small piece of paper and write a single short sentence that ties together the whole presentation. It can be something as simple as, nanotechnology is already improving our lives. Then start planning the content around that. You can always modify that sentence later if you need to. Ok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今天这一段雅思听力的对话给听完了，大家刚才有没有听明白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逐句的解释一下。他一开始先是这么说的，他说 come in, Russ, thank you. 他先提到了一个人叫做 Russ, 请他进来。 Now you wanted to consult me about your class presentation on nanotechnology. You're due to give it in next week, aren't you? 哎，听起来就有个关键词啊，叫 nanotechnology. 你是想咨询我一些你关于纳米科技的课程展示的事情吗？ 对，这个 presentation 大家知道就是上课堂上发言，然后你做好了 PowerPoint slides 啊，把这个 PPT 的这个展示页做好。 哎，但是个 nanotechnology 可能很多同学不知道了啊。Technology 我们知道是技术，但是 nano 呢，很多人知道它是一个播放器的型号。 哎，对了， 苹果有个播放器叫 nano 哈。 没错。 但其实呢，它更重要的意思是纳米技术。 好，说这个作业什么时候交，就是 you are due to give it next week, 啊，你下周应该去交这个作业啊。Give a presentation, 就是去做演讲展示。那么他说the class presentation on nanotechnology you are due to give, 这是 you are due to give it next week,你会在下周的时候就该去做这个课堂展示了啊、aren't you? 是这样吧？ That's right, and I'm really struggling. 是啊，我现在还在努力呢，在挣扎之中。 Struggling 就是搏斗的意思。 I chose the topic because I didn't know much about it. 啊，我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我不太懂这个事儿。 And wanted to learn more. 啊，我想了解更多相关的知识。 But now I've read so much about it, in a way there's too much to say. 那现在呢，就是这方面的资料太多了，我读了很多，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内容又太过多了。 I could talk for much longer than the 20 minutes I've been allocated. 说我这个完全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超过你给我限定的这个20分钟的时间限制。那这里边的 allocate 是分配的意思。 I have been allocated 20 minutes, 我被分配了20分钟。 Should I assume the other students don't know much? 我是不是应该去默认其他的人不太懂呢？ And give them a kind of general introduction, 然后给他们一个总体的介绍呢？就是说他和老师在谈论课堂演讲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就是在商量我给多少篇幅做这个总体介绍。 Or should I try and make them share my fascination with a particular aspect? 还是说我应该跟他们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特定的某些方面呢？ You could do either, but you will need to have it clear in your own mind.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但是你自己应该心里头比较清楚是选哪一种。 Then I think I'll give an overview. 那么我觉得我还是给大家一个概述。 Okay, now one way of approaching this is to work through development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可以的。要这样做的话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按时间顺序串起来它的发展过程。On the other hand, you could talk about the numerous ways that nanotechnology is being applied. 另一方面呢，你可以讨论一下纳米的不同应用方式。 You mean things like thin films on camera displays to make them water repellent? 你的意思是像这个照相机显示屏上面能够防水的薄膜啊，这个 water repellent 就是这个防水薄膜。 这个 repellent 给大家拼写一下，是 REPELLENT。 对，这个 film 呢，它是有胶片和薄膜的意思，也有电影的意思。因为这个电影最早它就是来源于胶片拍摄，所以呢，这个 film 呢，它的指代呢就意思比较广泛啊。那么 the films on camera display 就是在相机的显示屏上面的薄膜。And additives to make motorcycle helmets stronger and lighter. 那么还有一种东西，就是在骑摩托的人戴的头盔上面有什么呢？有一些个额外的东西啊，附加的东西叫 additives， 它是一个名词 additive， A-D-D-I-T-I-V-E-S。 Additives， 它是添加的东西，哎呀，都可以叫做 additives。添加剂可不可以叫 additives？ 完全可以。比如说我们要吃的食物里面，啊，然后呢，添加颜色的东西啊，或者防腐的东西啊，或者是甜味剂啊，这个东西都叫 additives。 那么文中我们到底是怎么用这个单词的 additive？ 他说呢，这个 additive 的功效就是使得摩托车的头盔更加的结实，更加的轻，所以用了 stronger and lighter。那么 helmet 这个词是头盔的意思，它呢其实有这个铠甲，古代盔甲也是士兵头上会戴一个 helmets， H-E-L-M-E-T 单数的形式，复数形式直接加 S 就可以了。 Helmet and helmets， 对，现在其实骑自行车的也会都去戴这个 helmets。 对，其实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戴一个，虽然有的时候挺热挺闷的哈，但是真的摔倒的时候能够保护头部， 没错，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配件哈。 没错， 所以 helmet 头盔，特别是像那个摩托车 那更需要了， 速度更快，万一摔倒的时候很可能会伤到头部，所以就一定要戴上这个 motorcycle helmet， 摩托车头盔。 好，接下来他说 exactly or another way would be to focus on its impact in one particular area, say medicine or space exploration。 说没错，是这样的。这里面呢，他回答 yes 的时候，其实英文里面会说 exactly， 正是如此啊，也可以说 absolutely。 那么你要是回答 no 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absolutely not 啊。所以这两个回答呢，我觉得都可以在你平时需要用口语中做一个变换的时候去采用 exactly, absolutely, exactly yes, exactly no, absolutely yes, absolutely no。 好，这个用法呢给大家扩展。接下来他说你也可以去专注某一个特别领域 nanotechnology 纳米技术的影响，这里面用的是 in one particular area， 这个 area 是领域的意思， 在某个特定的领域 in one particular area。 对，这个 particular 你也可以理解成具体的，具体的某个领域。然后呢他说 say medicineor space exploration， 这个 say 就等于 for example， 比如说的意思。好，他说比如说在医药领域或者是外太空探索等等。 That would make it easier to focus， 啊，这会更容易去聚焦，就是会去具体阐述。那因为你上课嘛，你不能讲得太泛太广，蜻蜓点水一般，是吧？你还是应该有一个重点。 Perhaps I should do that. 或许我应该那么做。I think that would be a good idea. 啊，我觉得那是个好主意。Right. How important is it to include slides in the presentation? 那么在演讲展示中使用幻灯片重要吗？这里的 slides 就是幻灯片哈， 就是那个 PowerPoint 里边的一页一页的那个就叫 slide， a slide。Several slides. Slide 就是滑动嘛，一片一片滑过去。幻灯片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呢，你的讲义，你的 PPT 哈，就叫做 slides 啊。 对，那这个其实幻灯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它原来就是一个小的胶片方块，可能四分之一个手掌那么大，然后放在投影仪里面，然后呢去投影到墙上就放大了，那个就是 slide。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只使用电脑上面的 PowerPoint 做的那个文件，所以呢，这个 slide 这个含义就是被借用过来。They are essential by any means. 啊，essential 那是必须 they aren't essential by any means. 那不是必须的。这里边有一个词组叫 by any means， 就是起一个强调的作用。那么英文里面跟它配对的是 by no means， 就是无论如何都怎么怎么样的意思。 And there is a danger of tailoring what you say to fit whatever slides you can find. 也有一个就是在你放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风险，讲话内容要搭配你的幻灯片，就是你不可能我这说的下一篇的内容，但是我的幻灯片没换，没翻页啊，这是不可以的。那这里边有一个动词 tailor, T-A-I-L-O-R， 原本呢它的名词含义就是裁缝，那么动词的含义就是量身定做。那 tailor what you said to fit something， 就是把你要说的话让它去裁剪完了，去适合什么什么东西。那它适合的是什么呢？是 whatever slides you can find， 就是适合你所能找到的那个幻灯片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东西。那它适合的是什么呢？是 whatever slides you can find， 就是适合你所能找到的那个幻灯片啊，所以这个就是 tailor something to fit something， 把你一个东西给它裁剪为适合另一个东西，也就是要把你的话配合幻灯片的意思。 Well, it can be good to include slides. You could end up spending too long looking for suitable ones. 对，虽然说呢，要是有这个幻灯片使用呢，在你演讲的时候会比较好，但是呢，你也可能会花太长的时间去找那些合适的幻灯片素材。啊，这里边有一个词组叫 end up doing something， 就是以什么什么为结果，为结局，也就是你会最终结果就是花太长的时间去找这个幻灯素材片。You might find it better to leave them out.你可能觉得还是不用幻灯片了，就 leave something out， 就是把什么东西省略掉的意思，不用什么什么。I see， 好，我懂了。Another thing I was wondering about was how to start。 哎，说另一件事情，我在考虑如何开场 ，how to start。 嗯，那么这个 wonder 就是没有确定，正在琢磨的意思，也有就是不知道和想知道的意思。所以呢，它的意思就是，我还没定下来呢，我正在想，就是希望老师也给我指点一下。 I know presentations often begin with firs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is, and then I will talk about that. 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个，其次我要说一下那个，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开场白。 没错啊，这个上来大家都是首先其次怎样。But I thought about asking the audience what they know about nanotechnology. 但是呢，我想问问观众对于纳米科技都知道些什么。That would be fine if you had an hour or two for the presentation. But you might find that you can't do anything with the answers you get.如果你有一两个小时来演讲的话，那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你可能会发现，尽管有了这些答案，你也不能做什么事情。 对呀，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观众里面呢，有人回答了，可是回答完了呢，你原定该讲什么，你还讲什么，你也不可能说根据大家的答案再去确定你下面要讲的内容。 所以有点浪费时间了，因为你的演讲时间是有限的。 对，就20分钟、是吧？所以老师说，您要是有一两个小时去做这个演讲呢，那是没有问题的。And it simply eats into the short time that's available. 这个本身就会把你已经很短的时间再继续进行了一个无谓的消耗。 嗯， 这里边 eat into something， 这个 eat 它其实并不是吃的意思，它是隐身的一个含义，就是占了什么什么，侵犯了什么什么，就是白白的用了，耗了什么什么。所以这里边说的是只会白白浪费本身很短的时间。 So, maybe I should mention a particular way that nanotechnology is used to focus people's attention.所以呢，我应该提一下纳米技术应用的具体方式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直接开门见山哈，告诉你纳米技术的核心用法。 对，好，这里边有一个短语 focus someone's attention， 就是集中某些人的注意力，也就是引起某些人注意的意思。这里边 focus 是及物动词，后面直接就跟 attention。 我们也说 to focus attention on something， 就是把注意力聚焦到什么事情上。